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正常的一个方式不可以三十以上得见何以故而来至三十以上必以非上原三十以上虽何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行和家等生命故知若属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四四世等为他人之幸福甚多咁啊，此一段经文咧，系属于啊，全部方方经嘅三十二品之中咧，属于第十三品，即系话教我哋咧要发一个咒，为以时衰服发咒，就知当此经我等苦运何送见。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是其上啊。所講的理論，他說知佛的法身和這個菩提的心法都是單從此經出，那麼菩提心法和佛法身都是此經出，那麼此經所行就是無上和多業，那麼可知多業的理論呢，就是理身不可知矣，因为一切的事物的发生和行动生化都是从此经而出。那么有上文书，我们即使是道师的功德，以种种的常数之一，都不是说短小的常数之一，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众多的七宝啊，庄灯满满去布施，咁啊呢个布施嘅功德咧，就不可为不大啦。但仍然咧，都唔得啊，就已经嘅功德，因为就读佛已经啊，咁啊即系一四句偈啊，四句一里边咧就包含埋所有法身科学解释三德对状的理论。咁啊，前面有见啊，佢哋若是经主所在之处，咁啊，即为是有佛。佢哋若尊重弟子，经典所在之处，咁啊，经典啦，佢所在之处就系有佛啦，咁啊，就佛宝啦。佢若尊重弟子啊，咁真宝啦，咁啊，经典所在嘅地方啊，就系三宝的本足。咁啊，既然有如是咁要理啊，咁啊，究竟此一本经叫做乜嘢嘅名字咧？你哋点样啊去奉持咧？嗱，咁如果你部经嘅名字啊都唔识得啊，我哋点样依呢部经啊去就持去修行啊？例如我哋想请一个人同我做事啊，咁呢个人嘅名字你都唔识得，要点请佢咧？咁啊，同样嘅道理，我哋虽然咧系听得，亦都咧系知得呢一部经啊，系一定嘅无上妙法，就是此经啊，真系不可思议，能证无上菩提佛果啊！咁啊，如今我哋即将就是点样就时法咧？究竟此一部经啊，要做乜嘢名咧？咁我哋要明白佢呢个名字啊，我哋先就可以发心就时。所以咧，虽然系先者啊，就请佛啦开示，此一部经啊，要做乜嘢名？然后咧就唔单问利益，当时佛在世啊，发了个大愿，亦都可以令我哋啊呢个发愿嘅众生，咁啊知得此一部经咁利益，亦都知得此一部经里边所包含嘅妙理，咁啊然后先至请嚟啊，就是做嘅修行而利益啊，我哋要发嘅众生。嗱，咁啊，衰菩提先，请问啊， 點一步先夠起行呢個名字，所以佛咧亦都根據需求先至所請問啦。一開始知嘅佢話佛個需求係，佛已經明為金剛波羅波羅蜜啊，係以此名字以當做事。咁啊，本經嘅當機就需求係啲嘢，咁啊需求係啲嘢嘅本佛開始本經嘅名字啊，所以佛咧。就是隨他所請的答波，咁啊既有其名，又必有其義啊，係未知與義咧，就係不相者嚟嘅。現在佛話呢一部經啊，就係名為呢個金剛波羅波羅蜜，就係以呢個波羅啊，而取喻呢個金剛。以金剛的氣義的波嘢，令人哋容易得而明白。因為波嘢嘅道理啊，如果你唔咁明白咧，先至可以依依修行到達呢個彼岸啦。所以話以是名字咯，佢就應當係要敬奉，以供咧去修行。而對於此一部經咧，就唔好生呢個懈怠之心啦。嗱，咁啊，此經是立嚟，其實金剛波羅蜜就係話此一部經裏邊嘅理論啦，所講嘅就係力量，以供咧係無形之用啊，所以用呢個金剛為器義。因為金剛咧係最明、最猛利啊，就係屬於呢個波羅蜜一化，以知速有，就有壞啊；以知速空，空欲消啊；以知速中道咧，亦都無呢個二之可得。咁啊，此經咧能破有，能破空，亦能一破呢個空有二邊啊。所謂知法數量，行安不留，可以用呢個金剛咧來作一個譬喻。咁啊，波羅蜜波羅蜜就係一部經名字啊，有其名。就必定咧係有神啦，嗱，例如張台，佢真係實實一張台啊嘛，所以我哋先至安佢個名啊，叫做咧係一張台，唔係一張凳，咁佢真真正正個本體就係一張凳啦，所以我哋坐喺一張凳嗰陣時咧，我哋就叫佢個名啦，呢張咧係個凳嚟，所以有其名咧，就一定咧係有神啦。咁啊，而家我哋遇到金剛波羅蜜，究竟係什麼咧？所以一般而論啊，就具有呢個知名理的三種嘅道理。嗱，金剛因為具足呢個知名之故，就係啊，能夠變破知煩惱。所謂觸到呢個我相啊，我相都會壞啊；觸到呢個法相啊，法相亦都亡；觸到呢個空理啊，空理亦都不可得。所謂我法無執著招，係離一切相，就係之同呢金剛嘅智慧啊。嗱，咁啊，波羅蜜有埋光嘅智慧。因為波羅蜜是智慧光明之照啊，能夠照照你睇，所謂照有之時，有亦都成為妙啊；照空你之時，空你亦都成為真；照中道的時候啊，中道亦都如我。所謂頭頭皆是佛法，法無疆，所謂皆一切法。所以呢個金剛波羅蜜，咁啊金剛波羅蜜表面上嘅理論，我哋了解啲，而家金剛波羅蜜究竟係乜嘢咧？呢個金剛波羅蜜啊，就係我哋現時 每一個人啊，個個本來具足完完整整啊，可能你像無時的真心，所以十方之法力竭修行，亦都是善用此心啊，佛修行乃至個正佛道啦，即源於呢個世間化道眾生。咁啊，亦都系用啲金光多嘢多人嘅真心咧，化做众生啊！由于用呢个力量无二嘅真心，可以对一个不远嘅地方，可以一切能远，能够多余下嘅地方啊，亦都全身放下，可以多嘢嘅智慧。从这个金光，是现在由须菩提尊者请问经明，所以佛呢就指得是和菩提出啦。那本经呢就是这个金光波若波罗蜜。那咁啊，佛既然是完全确出，已经这个金光波若波罗蜜啦，咁啊，我哋能够有因，所谓有自身之故啊。我哋應該就要借下一個形佢，就好多年過過啊，都知呢個金光多嘢，你相互如果真心啊，就係為正佛作祖嘅本事，即是我開示啦。然之遇到呢個多嘢嘅真心啊，同啲修行就真相關。所以呢個多嘢無如力上真心咧，就係為正佛作祖嘅本事。但系亦都可以為欺無大國啊，墮落於三惡道嘅本事，就是我哋迷子啊，呢個形象無如嘅多嘢真心，所謂處處執着，處處有相啊，咁啊由造罪業啊，咁啊亦都流於三惡道啦。所以我哋迷嘅時候啊，亦都係為欺無大國及本事。除此之外，即是无他法，所以为此是名字啊，就是以当布施佛法，以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名字啊，我哋既然明白，成佛作到，亦系呢个金刚般若真心，即使入天无大国啦，咁啊嘢都系此个心啊，咁啊我哋明白讲呢个理论之后，其中真嘢在于呢个迷之语故。咁啊，以前迷而堕落啊，都不如是以呢个般若真心呢，其实作到啦。所以佛呢就特别呢，系警惕，警惕我哋啊，咁啊以前迷之故，你就必须止息啊。以及咧，当佛讲此一部经理论嘅在座嘅大哥，亦都包括咧所谓末世嘅时候，呢个修者系应当咧系以此一部经咧去共去修啊，因为众生于日常生活之中，若是呢个无自力向真心啊，咁啊，切实佢哋知得咧。所謂一切法亦都呢是不可得啊，所謂佛是一切法，不過是依住我們眾生呢很多個妄想心意，是一次我們能夠了達啊，有人妄想非真實，我們這個意和心光的波折力量真心呢，才是我們自己這個本性啊。你若不自得呢，那知道你心無話可說啊。所以須菩提尊者特地請佛呢，為我們各人點出以呢個波折真心啊，在佛呢方面講，亦都呢只是住，如果我哋各人能够共以此呢个力量嚟做个多嘢真心嘅修行咧，咁啊佢就贪得啦。所以古德话：，我未识之人， 或能令彼此心走。所以孔子亦都讲啦，佢话你入无心，即我自忧啦。呢个无心咧，就唔系话你个心冇晒，或者你根本都冇心。系咁讲，心无心者咧，就系对一切化啦，心不起自着。我哋呢个心咧，起呢个念头，咁啊叫做无心。但我自忧啦。如果每一个人啦，都系对于呢个自己不生自着，亦防伏烦恼啊，睇住呢个金光波嘢，无自真心嘅话，佛话就我对不住你啊，我都要休息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开悟啦。我同师父再讲几句示范啦，所以话你若无心都我自忧啊。咁啊，亦都可以讲咧，凡事无心，只以万物啊，就彷徨万物的常乐了啦。万物属于外境，如果我哋呢个无心，常常俾嗰啲外嘅环境啊，去扰乱咧心境转啊，咁啊，你想堕落到几万？佢话只要无心之万物，不是万物之所转啊。咁我哋方就开始去领略呢个如同金光咁鲜亮嘅十多夜幕如影体啦。咁啊，亦都自然啦，佛啊一指出呢个金光波若波罗蜜嘅道理啊，我哋亦都应该咧系依此心中嘅理论啦，去做去做去修行。佛所以者何？须菩提。我佛说波若波罗蜜，非波若波罗蜜，是自名波若波罗蜜。所以者何？第一句就是解释啦，令令不所以，就是话我点解啊？以一部经啊，叫做《金刚波若波罗蜜》咧。咁啊，波嘢就系菩萨六部之中咧最后一法，六部就系布施、忍辱、精进、智慧的波嘢啦。在呢个六部法之中咧，都系要以最后呢个波嘢啦为导师啊。咁啊，若我哋行呢个六部法之前，未明呢个波嘢无是真心嘅本体。你即使啊，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自性的前进个五道，亦都属于呢个有为嘅实相啊。极量你最高也不过咧，见到呢个自性菩萨为点解咧？因为多嘢，即使我哋呢个智慧啊，我哋以此呢个多嘢智慧。对一切法系无所执着，因为若有执着，就唔系真波嘢，就唔系叫做真实相啊！一有执着，就唔会契合咧我哋呢个无真心，依然咧有呢个我执啊，以及咧呢个法执。所以就要念啊，呢个波嘢呢个名字，亦都要显示。所以就明白呢个即非系波嘢波罗蜜啊。嗱，果如都达，所谓显无可显，立无可立。我哋常言之咧，就系叫佢做波嘢波罗蜜啊，佢话自明咧系波嘢波罗蜜。咁啊，向下咧，我哋就引呢个《金刚经》嘅心印座里边咧，系解释所谓文字、心思以及实相咧三科学嘅理论。咁啊，心印座啊，就系在一切嘅《金刚经》嘅事实之中咧，系一个咧系出于实际最好嘅事实。咁啊，佢哋传讲啊，佛啊，因为善人系迷咗呢个本来嘅清净心，变为呢个意识，转咗呢个智慧，就反作之，背咗呢个涅槃地， 佢去向呢個新紀路啊，所以貪親點嘅係往受偏離，解脱法中係自取流轉。就話今者啊，佢欲與妄的須真心，就為相知，就係不明多嘢啊。教力者女以是打邊，正是將我前瓜就換於苦理，所以話佛說係波野波羅蜜啊，係説出呢個波野波羅蜜嘅道理啊，咁啊令我哋知得，咁啊依次修行啊，咁就可以咧將呢個知啊轉成呢個智慧。就是將呢個煩惱啊轉成有呢個，將呢個生死之中咧，同埋轉成為一個無上菩提啊，所以就名為咧呢個佛珠係波野波羅蜜啦。嗱，咁啊，入我哋修行人在呢個娛樂之中，就話念之在之啊，觸上觀上。都能夠識佢本有真心啊，係換得咧係自己咧呢個本性嘅波野波羅蜜。咁啊，到呢個時候咧，所謂觸着、通着或者揚眉順目啊，觸皆是漏斗。所以話識非係波野波羅蜜啊。佢話得到者你。既知法本無處，佢心起有名，我話雖然係事啊，不妨向呢個無處中之處，於呢個無名之中咧，而安立呢個名處，所以名為咧叫做金剛波羅波羅蜜啊。我話如此三句啊，就係、是、本經光明。亦都是大藏经的经话，若是将它扩论之，所谓佛祖的金刚和圣凡的母帝，五宗三教、无量妙义、八千法门，都无不出世。所以凡是欲想这么研究你的金刚波若波罗蜜的理论的呢，我们要知道波野含空，然后先至真空啊！咁啊，千万咧好执着呢个有相，以共咧呢个我相、法相、非法相，绝对咧可以有半点嘅执着。嗱，咁啊，古德又讲啊，佢话自然多咗波罗蜜，离一切相，结一切法。所謂盡大地無有一法是多野的自在之，亦無有一法不是多野放光之。若是我們形象文剛才所說過的理論來說，始終就是長答所謂共之法，乃至已經的經驗，亦是知佛的智慧。所以即使佛是波野波羅蜜，即非波野波羅蜜，而波野波羅蜜呢三句經文，所謂已有就是破有，從空可以破空，與離自知，中道亦不可得。咁嘅如是講法咧，就分為呢個波野點睛啊，亦係為我哋呢個受持讀誦嘅人咧點睛。咁啊，如果遵照呢個教義呢方面嚟講咧，所謂略成變化啦，則呢個叫波野波羅蜜，非波野波羅蜜，而波野波羅蜜三句經文咧，係屬於會三子六三故。但三世全三烦恼，正三不难。嗱，我点样回顾佢咧？就佛说波若波罗蜜，就系啲二相句佛所讲嘅波若波罗蜜经啊嘛，咁啊属于呢个二处。 出呢個問而係相對嘅，但係呢個問而多嘢，所謂心就屬你啊，屬於呢個光字隨意，而國於呢個足底，所以話一假一係假，假無假相，無假半啊，係文字世間凡夫無外道咧所得呢個我眾生受者地上嘅自知烦恼，了呢个佛前生死苦，令到解脱得。若要话即非波野波罗蜜，而呢个蜜波野本性空如，所以由是咧唔执着呢个蜜字啊，佢就起呢个半照波野嘅念啊。咁啊，照念诸法皆空，因为空故，佢就睇真子啊，系过于呢个真谛嚟。所以一空即一切空，空无空相，亦即空见啊，人能见出世间，非物而过，执呢个非我众生受者现在嘅加烦恼。了脱呢个变生死苦，成就呢个波罗蜜。咁啊，最后一个字波罗波罗蜜咧，指就系一不离空假，以此中道。所谓即第一实相波罗蜜，系属于呢个即空有二边嘅分别子，作于中谛。所谓空假皆中，所以话一中系一系中。是无空无假而不中，但是中无呢个中相啊，就是中观，系能显出世间如为菩萨，不知我非我，人非人，众生非众生，受者非受者的现象，是无明烦恼啊，了了脱呢个现缘生死苦海，正道呢个化身得。咁啊，以上咧就系若呢个天教观啊，就系将呢一三卷经文咧，所谓卷三子、六三观、达三谛、显三法、正三德，将三卷经文咧系配合呢个天教观嘅理论。嗱，咁啊向下咧，我哋系若呢个圆守大师啊，所谓法界三观嚟讲，佢话佛说多嘢。波罗蜜咧，就系属于呢个理智，系无外故。所谓依理，系正智，智能显理啊，即是系物是多嘢，以显呢个解智得，系能世间无我执物，咁啊属于呢个我空智。嗱，咁啊第二句话，即非多嘢，波罗蜜咧，就系指呢个真空法。大观啊，以呢个回即归空，以圆无际无机，咁啊即而家系观故多嘢，显呢个多嘢得啊，系能出出世间嘅法则，咁啊属于咧呢个化空智。咁啊，自然多嘢多罗蜜，最后一句咧就系修智行自观啦。所谓理不自相。事相本体就是理性，所谓一接一切啊，一切呢入于一之中，所谓好用无碍，属于呢个实相多嘢，以是呢个化身得啊，系能随一切全部在化非法则，属于呢个虚空之。嗱，咁啊，上来所讲。呢三句经文，其实呢是混一心啊，所谓一即三，二三即一，好似乜呢？好似嗰啲天王有三只眼，系非众非人， 咁啊，只要飛上嘅飛環咧，咁咧天王咧有天眼，佢有三隻眼嘅，係好似一個品字形式嘅圖，頂係一點，底下咧係兩隻，咁好似個品字形。你話佢話中，即係係話都好難以咧行一個正論啦，因為佢啊只得咧三點三隻眼啊，你不斷嘅做講，要不斷嘅打話。其實呢本經所講金剛波若波羅蜜色非波若波羅蜜時波若波羅蜜時三句經文啊，地事上是有三句是為一心啊，所謂從問字而起判行，由判行啊而證實相，能夠證到實相本體，我哋先知道呢個問字嘅功用啊。有人問字多嘢，判斷多嘢，實相多嘢，此三個名字，人不一心，一心之中呢就係做足呢個三種多嘢，如同天和三和，亦非盡非幻，亦就係本經呢係最重要嘅理論，亦係一係之中裏面啊，呢個心人全一佛教，共住任一個中大學處，從天中也好，元首中也好，正好中也好，唯識中也好，依我所講嘅咧，都係顯示啊，呢個金剛波若實相無二，呢個真心。所以凡係研究啊，呢個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應該要不厭其煩啊，要好好地咧去研究。我話呢個三波若嘅理論，絕對啦可以啊，馬馬虎虎咧咁啊就屈弱咗啦。咁啊，中國人信佛嘅，咁啊信金剛嘅真係好多好多，我唔識咁多啦。咁啊，就算啊，我本人咧早期出家咧，受咗呢個上人嘅指導啊，我感悟啊，亦都係人做金剛經啊。咁啊，係因為呢個佛教落學經啊，咁啊時間唔多，所以咧就停止咗。其實咧，如果自修真係做金剛經啦，一大好事啊！金剛經成一個佛像，佢係將溝羅羅法師翻譯，嗰啲文字咧好通順，唔會啦啦咳咳噶。你只要讀得幾次，你識得嗰啲，你讀得幾次咧，你就好順手，好順口，讀得咧好通暢啊！咁咧，既然咧嗰啲文字又通暢啦，咁啊幫助你念嘅時候讀。嘅時候啦，容易通暢啊！咁你以後咧，因為通暢流利嗰啲經文，你哋應該要喺我啲通暢流暢嘅經文裏面咧，好好地咧領悟啦，其中文所包含嗰啲嘅重要理論啊，好少人識講。咁你咬一啖嘢啊，你就好啲啖下啖下啖下嗰啲糖嘅味道啊！你要理解嗰啲糖分啊，嗰啲糖水啊，嗰啲就好甜。你就唔好咧，咁啊，掂兩次咁啊，套到啲嘢渣咁就掂啦。究竟啲糖啊，係乜嘢嘅味道咧？亦對我哋嘅人生啊，有乜嘢好處咧？我哋點解要啊飲呢啲嘅糖水啊？你掂嗰啲嘢，咬嗰啲嘢啊，你就千萬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忽略咗啊！我哋研究呢個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嘅理論啊，亦都唔知我哋要發心成金剛經。咁啊，讀放得咁流暢、咁通暢、咁文字多嘢啊，咁就應該要好啲得啊，細細嚟到啊，係諗一諗咧，其中裏邊啊，所包含重要嘅理論，所謂無字，呢種咧係呢樣嗰啲理論啊，你若要好啲得一下，去領悟咧，咁啊，對你呢生人啊～真係咧受用無盡啦，起碼你得到呢個真三味啊，你就會有咁多拗撬，等於話就會有咁多是非，因為你了解啦，無相 也不明白呢这个某女的女人呢可以的发生呢这个某正的三母跟你聊一个比较的但还是在某角的人闹起的这些啊那么真好看这预计完了他以为有所事发表对发表的事情他以为没有所事那么在这个深人座的情况呢他说是指示下但是神啊用这个深光深认为啊他放上一切话正义的执着来到指示呢这个深光多野啊所谓的力量的力量因为佛到这个时候通常呢有人一听闻啊指向立一个名叫做心光多野多罗蜜那么难免呢真的被问为什么呢就因为佛既然说无法可知啊那么既然无法可知啊嘛那么为什么要立个名叫做心光多野多罗蜜呢那既然他的金光多的波罗蜜是不是有法可知呢那么恐防呢有人家这样疑问呢在无法可知之中为什么要立这个金光多的波罗蜜的名字反而变成好似呢有前后啊疑似相违的过得因此实在问他说这个大我说意义为何啊在你的意思你有什么感想呢在你的意思你有什么的想法呢那么如果有所说法他说佛呢是你有所说法呢佛佛以问须菩提主要呢就是希望尊尊者那么正一问能够通达呢多年的意思我们现在呢佛呢是自己主问而且是更加欢喜啊那么当居居的尊者呢是果事成人早已经了解多年的意力向自己啊所以呢亦都了解意义正好因此的即刻正法所问之答啊因为如来是无所说啊是指个无所说乃是物以不说那么说明这个多嘢啊是离物之相啊即使是中人是讲多嘢的理论其实呢是虚无虚那么既然佛是问非菩提对如来有所知法宝那么非菩提应该既然能够领悟多人无虚无相所以他们即刻呢就是答佛所问呢所谓如来是无所知咁就可见当居居居居已经早已深达多嘢无疑离相啦系无疑之妙所以能够一点就明白啦能够一点破灭是手艺的为什么我们所说呢因为我带着慈悲啊因为我们众生有种种的我见人见众生而受者见法相非法相种种的执着啊所以佛呢以无无无之中那么慈悲开始啊希望破尽我们的我执法执人执破尽我们一切的执着同一个医王一个大医师啊那么他遍地这么多药有红有鱼有宝有丹种种药房无非能应付 有種種無量嘅出射，咁啊，經有鏡人來啦，你要支撐佢都發生睇病啦。咁啊，既然睇病，知道佢有邊一種病啦，咁有冇發生開藥去對治佢啲病咧？咁啊，希望佢啲病好咗啦，轉咗啦，冇病啦，咁呢個人健康咯。咁啊，等到呢個人啊健康咗啦，你話嗰啲藥仲有乜用？你話佢醫生啊，仲能夠俾人睇病？就發現嘅個事實啦，因為我哋眾生好多個毛病啦，好多個壞習慣，好多個煩惱，好多個執著，所以係非可以治癒呢個世間啦。咁啊，治種種嘅法，即係對我哋種種嘅毛病。咁啊，假如我哋真能於呢個波野波羅蜜多修行，如果人人都了解啊，呢個波野實相嘅本體嘅時候啊，你話佛仲有冇所住咧？我哋仲有冇聽聞咧？至於話於呢個我哋聽聞都係咁多，所以現在咧佛啊問須菩薩。我希望有所住法宝，我主要是希望对佛的尊者呢能够真真领悟，我说多元自然性空故啊，即使说亦不在此去自然口光如化道生，其实呢是自然无限啊。咁啊，欢喜喜行啊，我哋当中追求尊者去领悟佛呢这个波野无边无边嗰种嘅理论，所以即刻就答波，所谓如何系无所住啦，所谓一问一答咧，都甚至本经啦，所谓波野无边上嘅宗旨，佛须菩提。知以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名神啊，自为多宝，系自己最精明啊！就以呢种知道啊，即系呢个知道名相，即系咧呢个知道净空啊！呢个呢就系以自道嘅呢个道念啊！我哋生在边个地方，我哋要知住边个地方咯、啊！我哋而家生在呢个多宝世界。我们的依止这个多世界的生存，由于我们的意图生在这个多世界为人，所以我们的依止这个多世界，那么也都是依止这个多世界是重要的，因为多世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千万个人，而多世界里面水陆空行各类各种形式的众生都不知几多好物啊！都系同志啊，系依止呢个多世界，等人明白佢哋依报。咁啊，现代咧，呢个依报净空啊，因为呢个依报大者就世界，而细者咧亦系名尘。由细嘅名尘呢个灰尘咧，积聚成一个世界啊！若是你将呢个世界分开，亦都系化为名尘。所以名尘亦系因生化啦，世界亦系因生化。咁啊，呢个世界嘅依报咧，系本体性空故，正因为如来一向啊发力。这个理想是高原的真心，那么传统当机非常的经典破下现象，以为积不一就万事不积，这个就是高原，那么就变成有这个结果就是高原那种的执着，所以佛呢就是以水于性而报，以从世界来不可得啊，是